更重要的是把我们这个自然山水融合为一体，这样的饕餮盛宴，我们是一个开放的，欢迎市民到我们来体验。 我们再来关注东城体育馆路街道近日为辖区的32个小区的出入口和重点区域安装完成了视频监控、人脸卡口、车辆卡口和智慧门禁等公共安全类的感知设备，大大提高了居民的安全感。记者了解到，目前东城已经建成了514个智慧平安小区。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识别成功， 这一刷脸这就能进去了，方便多了。 家住体育馆路甲六楼的马俊玲大妈，现在只要一刷脸，小区的大门就会自动打开，可进可出。而没有安装这套智能设备之前，社会人员可以随意出入小区，让居民们很没有安全感。 这又挨着天坛公园，这又不是挺近的吗？有的游客他们这个门口一看，哎，这院儿敞着能进，找个地儿他就搁下了。这居民的车回来就没地儿停。 无物业或物业试管小区的智慧门禁出入及管理一直是老旧小区管理的一个新难题。体育馆路街道以问题为导向，由街道平安办牵头，组织辖区派出所、社区和第三方公司多次会商研究，列出32个小区智慧门禁建设项目任务倒排表，推动问题解决。体育馆路甲六楼就是其中之一。体育馆路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谢生军说， 现在咱们装了这个门禁还有这个倒闸了之后，就是起到一个封闭的管理作用，同时有人脸抓拍、车辆识别，有这个可疑人啊，或者是院内出现比如砸车、刮车或者是入室盗的情况，也能第一时间就把这个人员的轨迹能第一时间捕捉到。 体育馆路街道还为每个老旧小区量体裁衣，个性化的方案兼顾门禁便捷性和安全性。体育馆路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董玉虎介绍， 针对访客、外卖、快递出入的问题，在智慧门禁刷脸、刷卡通行的基础上，探索了开通访客身份证刷卡与刷脸登记通行的这个方式。然后针对老年代步车、三轮车等车辆通过卡口无法识别的问题呢，然后探索了采取登记入册、配发专门的这个遥控器的方案，保证多种车辆方便进出。 目前体育馆路街道已成为东城区第一个楼房区智能平安小区全覆盖的街道。 识别这些数据呢，是直接连入的咱们社区的这个聚会平台，是打造了一个社区、街道、派出所、区级平台的一个信息网络，然后转到咱们的公安系统，用来对咱们小区的这个安全进行相应的这个管理。 生活在这里的居民们有了稳稳的安全感。家住法华南里小区的张淑荣说， 以前就是抢单车，楼前扔的哪哪都是，有这门以后啊，现在没有了，真是幸福指数提高了。 除了体育馆路街道，东城区其他街道也在积极推进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天坛街道在天坛东里中区、永内东街东区两个老旧小区实施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天坛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屈玲玲介绍， 今年我们建设的这两个小区呢，实现了公安、社区、物业前端感知一网统建、三位一体的集成化、智慧化的管理，实现了人过留影、车过留痕识别系统，已经成功破获了3起可防性案件。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居民生活更加安全便捷，东城公安分局持续加大社会面巡逻防控力度，进一步推进全区智慧平安小区建设。目前已建设智慧平安小区514个。 再来关注受到北京和周边地区降雨以及后续地质灾害险情的影响，目前北京市的多条道路出现了塌方、落石断路的情况。北京公交已经有35条线路采取了停驶和绕行等措施。如果比如在怀柔区的三岔路段有落石的影响， H50 路采取了双方向的停驶。受到京藏高速河北逐路路段的封路的影响，898路、899路和880路快速路双方呢采取了双方向的停驶。受到大广高速滦平路段降雨、道路湿滑的影响，858路，也就是滦平客运枢纽站到来广营路口西站采取停驶措施，滦平客运枢纽站发出单方向停驶。此外呢，根据市交通委的消息，目前一些山体塌方和事故路段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处置，道路的交通秩序目前正在逐步的恢复当中。